冇钱咪走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一直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呢个 出卖朋友。 系啊，嚟我就讲呢啲出卖朋友之前，讲咩嘢咧？啊，当然啦，出卖朋友冇错啦。咁样，但系出卖你朋友之前咯，谂下嗱，我哋假设系六月八号复关啫嘛。 系啊，六月八号咯，即系暂时咁样讲。 咁而家呢一集应该系六月二号系咪啊？咁上下啦， 系 咁上下啦，咁上下啦，系啦，六月二号啦。咁我可能政府已经出咗 指引 个指引噶啦。咁咁样，但如果未咧，我估我试下啦，其实应该系上个礼拜讲嘅，上个礼拜你差太远咧，讲唔到。咁我会觉得咧，嗰个指引咧系点样嘅咧？就我会觉得参照呢、這个 澳门系嘛？你 唔系参照呢、這个中港司机嚟，即系两地运输运输嗰啲咁嗰啲嘅。咁因为咧，两地运输嗰啲咧，其实佢哋点样嘅咧？佢系一个礼拜验一次核酸。 一个礼拜定两个礼拜？ 一个礼拜验一次。 O K。 咁一个礼拜验一次咧，咁到时佢哋都有个健康码。咁佢有个健康码咧，跟住就用嚟咧，我嚟过关啦，或者喺深圳，譬如你香港唔紧要啦，你喺深圳你都要住，可能要去玩下食下嘢啊，咁样可能要住下酒店啊，诸如此类。你讲真，而家你喺深圳冇个健康码咧，啊唔好话喺深圳啊，喺大陆你冇个健康码咧？你边度都去唔到。 喂，牛哥，我想问问你先，健康码咪即系一定要用微信啊？微信 好似系啊， 即系唔用微信。譬如我好憎微信嘅，我唔用微信嘅。 咁你冇啦，应该 咁、即系边度都唔使去咯。 边度唔使去 ？O、okay, K， 明 白。咁坦白讲啦，咁香港嘅话，如果譬如你要翻大陆嘅话，又有几多人冇微信咧？ 咁你要识啲查，又有交换，咁一定有微信嘅，正常就 即系微信嚟讲你会我会觉得啦，你系唔会话冇微信噶嘛？即系譬如你如果譬如你话我一年先翻一两次大陆嘅，咁呢次通关你都唔肯会上去啦，咪多鸠鱼咩？啱唔啱啊？ 系咪先？ 所以你我都假设你哋有微信咋？咁你哋譬如即系嗰个情况会点样？我估啦吓，即系当然我估嘅时候，可能政府已经出咗个 指引 噶啦，但系你试下我啊估得中唔中啊？咁啊？其实我唔好鍾意咁讲，一讲咗之后呢，其实今日你哋网友都知系点样㗎啦，我会觉得系咩呢、你哋要系要去一啲诊所。 指定嘅。 某一啲啦。 指定。 系啦，指定㗎啦。或者去一啲化验所，就去滴血验血。验血。唔系攞个新闻报告啊，记住啊，验血。可能新闻报告啦。咁总之嗰间诊所就会帮你做一个检测。證明你係呈呢個陰性反應嘅，呢、這個武漢肺炎呈陰性反應嘅。咁你可以攞咗呢樣嘢咧，再申請一個健康碼。申請呢個健康碼咧，咁你就喺七日之內，或者十四日啦。嗱，我唔知道香港會點做啦。澳門咧就七日嘅啫。OK， 咁七日咧你就要又要再驗一次核酸測試噶啦。咁當然你要俾錢啦，你要俾錢啦。咁可能係澳門呢就好似200蚊平嘅，可以去到200蚊，咁可能貴嘅可能三四百啦。香港我就唔知啦，香港呢就要睇下人多定人少啦。 如果香港嘅實力人呀，我覺得 對咪咩 香港一定唔會話三幾百幫你搞掂㗎啦，我諗一定要過 我諗唔夠㗎啦， 以上呀，有啲人話可能成係八九至一千添喎，有啲人 OK 咁我唔知啦。 不過如果你話佢能夠用到兩個禮拜，如果以我恩仔的標準呢，1000蚊我都肯俾。 得嘅，如果兩個禮拜就得嘅。咁如果用咗一個禮拜，我覺得，即係其實唔知一個禮拜就兩個蚊，我估計就應該係可能兩個禮拜啦。如果1000蚊嘅話，或者一個禮拜，我真係唔清楚。咁到時我呢 個禮拜一個禮拜太麻煩啦，牛哥。 嗱，嚟講一樣嘅，即係喺個政府立場 ，OK， 抗疫關我撚事咩？其實坦白講，政府都唔想你上去。即係某程度都唔想你咁多人流，佢希望佢經濟流㗎嘛，佢唔希望人流嘅。你最好就唔好上去喺度消費。 唔係呀。 大陸人呢就唔好落嚟但 牛哥個問題係 深圳政府想你上去嘛，而家深圳经济咁差。 系，咁深圳政府都系希望你唔好上去，净系净系消费噶。 咁唔上去点消费？即系点样唔上去又消到费先？ 淘宝咯， 都唔得，淘宝未必益到深圳 啊。之如此类咯。啊，好似嗱，好似我哋某一啲朋友咁样系嘛？租咗屋嘅，咁佢而家你办佢翻唔到深圳噶？ 可唔可以得名啊？啲朋友 唔好啦，呢位唔好啦。 另外一位系 都前节目主持人啦，都前过啦， 唔讲啦， 前过下啦呢、這个呢诶呢位 都唔系咁好啊。 因为佢啱啱好似有啲手术做紧 啊， 系啊，咁样上几日咧都仲喺个微信度咧。同佢嗰个小三啦、啊，其实唔系小三噶啦，已经离咗婚啦。 哇，你真系啊，邻家人打寂寞噶。 我离咗啦，唔关我事，离紧咗婚嘅。 唔系你系好似啲都系有啲关你事。 诶、欸，唔系嗰样嘢唔讲啊，嗰啲唔讲啊。咁啊，佢话自己入咗医院，我唔知佢系呃嗰个小三啦、啊，定系真系入医院啦、啊。咁啊听好似话都做紧啲咩内窥镜乜撚嘢手术咁样，佢话自己喺度吓紧条女啦，话自己。喺鬼搭一隻腳搭搵鬼門關喎，喺下鳩緊條女啦，咁我唔知啦，我都唔想知啦，咁我如果真係入醫院嘅，我就只希望佢再安復啦 ,ok 啦。 ok。 咁我哋講返啦，咁如果譬如做咗核酸報告，咁你咪攞呢個核酸報告返去大陸，你咪可以租酒店啊，嘩去骨場啊，喂你知唔知其實嗱，記住係揸正嚟做啊，你冇呢個健康碼呢，基本上你連食飯都食唔到啊！有一啲咧靚嘅高級啲嘅餐廳咧，佢都要你驗健康碼嘅。 有啲唔係佢點解要咁嚴咧？其實唔係話冇乜人感染話搞掂嘅咩？ 唔知啦，總之如果全唔係佢唔係呢樣，佢全中國都咁做。 我知，即係 尤其是你要住酒店啦，記住啊，係唔係佢執唔執行啊？因為我講緊一個佢唔執行嘅個嘅俾你嘅 case 俾你知啊。 OK， 有人唔執行嘅，可能酒店冇你求撚期啊，咁你都可以其實唔使掃健康碼嘅。但如果坦白講，你如果你冇健康碼咧，基本上你連打的都打唔到， 邊度都去唔到啦。 甚至你滴滴都唔得，因為滴滴咧佢係 test 到你有個健康碼，佢先至會兜到佢個架車先會嚟啊。喂，而家係搞到咁撚樣啊。 咪你覺得需唔需要咁樣樣啊？ 即 系我又觉得系咪？ 你啊觉得个矫枉过正啦，当然啦，其实好多网友都会觉得唔使咁捻烦啊。咁但我唔系嘅，我睇呢样嘅啫。我觉得如果不如抗疫嚟讲咧，你真系越严越好嘅、啊。讲真， 唔系啊，因为你已经话冇咩感染啊嘛，全中国十我哋老友啊老唔好实，系成日都话我哋老友，即系我哋尊敬嘅萧生都成日话。十几亿人得几宗，你冇理由唔放宽，仲要做咩咁严啫？ 唔系我再 系嘛？ 因为呢个疫情咧，话可能要跨年啦、啊，可能去到下年。 唔系我哋好最早之前，我哋太乐观啦。 系啦， 即系而家就 好嚟啦，系咯。但系讲真，坦白讲，我觉得严噶，我重严啊，嘅冇问题噶，重严冇问题噶。你系俾唔俾人嚟上去嘅啫？甚至乎你而家唔俾我上去，6月8号唔俾我上去，我输咗一餐茶白血都好。我都冇所谓噶，即系我都大家大为大家唔好去咯。你放宽俾我，我就去噶啦。你唔放宽俾我，我唔去。我真系咁样，因为我觉得应该抗疫系应该严啲噶。 喂，咁而家个问题系成功啦嘛？佢成日宣传话成功咗啦嘛？ 你对咪啦，你唔好搞咁多嘢啊！喂， 唔系佢成日我知 先搞得唔到啫，你嗰啲嘢。 唔系佢成日话抗疫成功咗啦嘛？已经仲要咁严做咩啫？放翻开 咁而家譬如而家。而家有啲咩吉林啊，都重災區啦。 即係你話嗱，阿牛哥即係咁講，如果你話依個月六月份走去驗血，咁啊驗血報告一個月當驗兩次，咁我都頂得住。喂，如果你話以後都係咁，喂，我覺得好煩喎、啊，我真係唔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 我明，但係 即係你話開頭咁一兩次 OK， 我跟下你。如果你以後如果你話去到 下年六月， 係咯。咁點頂呀、啊、我真係唔返去。 咁你咪唔好去囉。我都抗咗抗日係可以可你可以煩啲你唔緊要喎，我覺得你唔好咪諗返去囉。咪諗去囉。 我覺得唔係，如果佢話 想我就預咗我預咗消費㗎嘛。 如果你話深圳想經濟好嘅話呢，如果你搞咁多無謂嘢呢，我覺得呢係無我覺得對個經濟 唔係咁。 同埋你牛哥你聽我講，你成日話 抗疫就情愿严啲啊嘛。 系啊， 你个验血报告系做戏嘅啫嘛，点解会有两个礼拜？嗱，点解我验完呢两个礼拜，今日验嘅血，你唔知我验完之后我接触到阿边个噶，或者两日之后接触到边个，可能我惹到，咁通又用两个礼拜咩？即系其实呢样嘢，你话个报告如果唔系即时验即时有效嘅话咧，其实就所有嘢都系做戏嘅。 咪。 点解唔系？ 嗱，我话咧，如果验得到，你系曾经呈个阳性反应，我先听，对嗰个群聚免疫啊， 唔系，我 好捻有用啊。 唔系，我而家讲紧话，你当你阴性，我可 以翻。你唔好搞你嗰啲杂数先好冇？ 唔系，我而家讲话，当我阴性，我翻到大陆， 嗯， 咁唔代表我琴日去验嘅，我可能验完之后我即刻惹到噶嘛，我再翻到我就惹到人。 系。咁你咪 即係其實係做戲唔合邏輯。 你記住，我哋要抱住一個清白之身去深圳嘅話 ,ok,ok, 係對深圳係，因為佢係接你過嚟㗎嘛，我哋某程度我哋又唔應該有帶住菌去。 如果你話要清白之身， 深圳亦都唔應該帶住菌過嚟香港㗎嘛。 如果你要清白之身係點樣呢？我應該我過關前驗check 到我冇嘢就俾我過關， 每次都係 每次 過關都係 先至叫做為即係先至係有用啊、 嗯、 你話如果我個走去醫院驗個報告話兩個禮拜有效就係呃你啊， 明 係咪你話我驗都冇愛滋，你點知我驗冇愛滋嗰日之後第二日我有冇同我愛滋嗰人搞個嘢？ 唔係我咪你意思，但我嗰個意思呢，其實我贊成驗，點解呢？ 贊成驗係啱， 唔係我就贊成驗嘅意思呢，就因為其實驗咗出嚟，其實大家都清楚，即係譬如我哋有幾多個個案，係有無症狀感染，其實某程度好多無症狀感染你先會舐嘢嘅啫嘛。 唔係，咁如果我如果 就係咁而家有一班，可能有30萬人，有30萬個檢測報告，喂，咁其實幾好嘅喎，其實幾好嘅喎。 咁我意思即係話。你即 唔係我甚至乎咁講、如果驗到有就正可能係就係因為啲無症狀個案，就係、是、因為嗰條友想上大陸而走去驗咗個核酸報告而驗到再出嚟，係令到香港更加少人感染㗎。 唔係， 所以你 呢個係有 你頻驗咯，頻驗咯，頻驗咯。所以一個禮拜我唔介意。 唔係 你嘅意思就話我驗咗之後跟住我賴嘢啊嘛。 係啦， 咁其實你永遠都有機會㗎。 唔係，如果我入境前驗就冇機會喺我隔離啦嘛，你明唔明我意思？我入境嗰陣 時，即係除非你係希望隔離，因為去到隔離囉。而家你又唔想？ 唔係啊，如果你話大陸，即係我嗱，而家講嘢講邏輯，講真話。 啱，但係你係咪係咪想咁樣先？ 唔係，我而家話你佢大陸做咁多嘢，或者香港做咁多嘢，都係嘥氣，都係做 世界都咁做咗嘛？ 唔係，而家咪唔係咯？而家所有地方都係你驗完。即場驗你冇事先俾你離開㗎嘛。 而家咁做啦。 而家你話就算即係你講緊。 澳日港澳日韓已經係可以唔使驗佢咁啦，而家直頭。上 唔係啊，你香港嚟你要仲要隔離啊，香港而家嚟你仲要隔離14日啦。 香港會放寬㗎啦。因為就泰國都係6月之後先。 我明你嘅意思啊。即係我哋每做一樣嘢每個政策。一個政府做嘅每一樣嘢每個政策你都要合個邏輯啊。 唔係我覺得好合邏輯。 如果以我嗱，咁你假设俾我听啦，我今日验 就系、是、 我一号验冇事，咁呢个 呢个唔系有冇事嘅问题，系你可以即刻验到，你知道自己系咪嘅，系咪个无症状感染者？ 唔系，总言之我唔好理先啦，我阴性先啦，我一号验咗我阴性先，啱唔啱先？咁我先可以过关啦。 咁坦白讲，你嘅阴性你不如唔好唔捞验，喂，其实验咗佢永远都好啲啊！我成日觉得，即系我曾经谂过，喂，而家全香港屌你啦，系咪？14日唔好出街，政府俾飯你食，你就坐喺度。14日你先之後先可以出街，咁就搞掂曬㗎啦，其實。咁就搞掂曬㗎。但唔可以咁做㗎嘛。但如果譬如咁樣，我哋會主動走去驗到有30萬嘅，如果人流係30萬啦，一年一日嘅返大陸嘅人係30萬嘅話，咁你起碼有30萬嘅報告啦。咁30萬報告，我就可能喺30萬裏面揾到嗰個無症狀感染者，即係喺個梨木樹嗰條友係嘢度，樹嗰條友邊個嚟嘅咧？ 唔係牛哥，揾得到。 如果嗰條友肯翻大陸咧，就揾到出嚟啦。 唔係，你揾到出嚟，佢唔去啊嘛，佢去唔到嘛。咁但係我係冇事，唔代表我 14日内冇接触过嗰个无症状感染者而感染到之后，我去到就感染咗大陆啲同胞啊，阿哥。 但咁，但起码你有验咗，你就会对嗰、那个首先一心安理得，你得先啦。而对方嘅心安理得噶喎。 大陆唔会咯，大陆系唔想你有病征嘅人嚟嘛，系咪先？如果你染咗有病，你系咪佢唔会俾你入境啊？ 喂， 全世界都系咪啊？ 系啊。 咁如果我今日验？你十日后过关，十日后我都验到啦。你 咪讲呢，唔系讲呢个问题噶嘛？讲真，咁全世界都系咁噶。咁你咪唔跟？ 而家冇啊，暂时未有啊。 唔系你咪唔跟咯。好啦，唔好验，就你就上去咯。 唔系唔好验就上去， 得噶， 即场验，快速验， 你 又 咪有 想 快速验啊？ 如果你话为咗嗰个疫情唔好扩散咧，我情愿咁样样。 嗯，可以咁我都觉得 OK。 因为我觉得你系造假，因为中国人就造假咯。 嗯。喂，唔使啦， 系嘛？你明白我意思？我唔想做假 咯。你记住啊，喺中港车咧，其实系即场验嘅。 中港车后尾唔系即场验啊嘛， 可能即场验噶。 即场验 O K。 因为我知道，因为我嗰时咧入口罩啊，咁嗰啲司机点解会突然间？我话约咗星期三会运货过嚟，星期五都未到咯，原来就要验啊，就要验啊，即场验。 验咪合理咯，嗱， 有佢即场验噶， 我觉得冇问题。嗱，如果你话想为个疫情唔好扩散，即系唔好话有感染嘅人咧，去到过咗关嗰条路桥，其实咁样先系合理 的。唔系，咁我都接受嘅，啱啱讲我都接受嘅。 咁如果系，我就情愿咁样接受，就唔好隔离十四日咯。 系咯，系咯。 其实而家 OK， 我同你都上得去噶。如果我 OK 啊， 我接受 啊。即系总言之，验都冇事，我又同你去。 即系。 不过就 呢样，我估计会咁样做啦。 嗯。 哎，俾咁样俾吃到十七分钟，真系唔知真真啲讲咩？ 掂晒而家， 掂晒， 俾你拖。 咁啊，唔系唔关我事啊，大佬，我呢样我其实唔好想同你拗。 O K， 好。 啊，因为呢样嘢冇结果嘅。 咁啊系， 冇结果嘅。O K， 又唔关我事咯。但我认为我应该从严啫。你都认为应该从严？大家谂嘢嘅一样，只系个方向。 唔系，我系想快啲可以翻到去嘅。 实践性唔同， 因为相信自己冇。 即系我同你所谓嘅意见唔同。方向是一样的，但只是做的方法有少少不同的，大家 一样。啱啊啱啊。 大致上方向是一样的 ,ok。 嗯。 好啦。哎，其实不应该开这个 topic, 因为开这个 topic, 即是讲十几分钟好不公道。 好不公道。 我们应该呢就要出卖朋友嘛。 而家出卖 够。而家只有一个朋友可以被我出卖的。 边个 整个香港就是阿禄。 即是节目主持人啦都是。 我们应该怎样讲呢，阿禄现在他身处在深圳嘛。 系， 佢又唔会翻嚟香港噶啦，暂时。 因为仲要隔离，佢一定唔会啦。 系啦，十四日唔使捞啦，系咪先？ 嗯。 啊，咁佢唔会翻嚟香港，咁其实咧，咁阿禄都要玩噶。咁佢自己一向咧就喺深圳咧，嗱，阿禄就其实几捻惨。 佢点玩法咧？系咯，唔 系 几捻惨， 因为我自己就去咗珠海玩。 嗯。 而阿禄咧，因为要交人嘅关系咧， 从来冇去过。 系唔去得嘅，好捻想去。 我都系好想去。 佢谂紧方法咧，系点样去呃呃骗骗条女， 老婆 啊，太太咁样紧咗去。咁但系冇办法啦，咁样。咁跟住其实阿禄咧，其实好捻简单啫，两个字啦，贪玩。 喂，我想问一下先，珠海系都有一 Q 噶嘛？系嘛？ 有 系咯。 哦， 咁佢不过太远啦，佢揸车 真系太远， 真系太远。 讲唔揸车都远啦。 坐直升机都远， 系咯系咯，唔揸车都远， 系 咯。咁阿禄系中意玩，其实佢阿禄咧有时会玩下酒店中，但系佢都系好少啊。佢系中意起码去唱下 K 啊，唱下色中啊，咁有翻几个零钟头培养感情。 喂，等等先，我突然间谂到，我点样帮阿禄哥？佢搵一日同你去玩嗰时，呃阿老虎话翻到香港有啲嘢搞，第二日先翻嚟得唔得？嗱，去珠海，如果你话一 Q 一定系唔实际噶啦，好老实啱啱先，一定要过夜。 你讲所有嘢咧，我同阿禄谂过啊，讲过阿禄系嘛，阿禄系认为唔得，即系佢认为做 唔到，即系有机会被踢爆、 啊、 出事。 即系本身我唔知点解我认为唔得，但系阿禄系认为唔得嘅，咁就一定要听佢讲啦。 嗯， 因为佢先至知道真实嘅情况啊嘛。OK， 咁啱。 咁阿禄咧咁啊，佢贪玩啦，咁啊，酒店中佢会玩下嘅，但系佢甚少嘅。佢鍾意啦，唱下 K 啊。 酒店中香港都少，唔係而家深圳都少酒店中啦、都沒落咗啦好像。 都唔係冇嘅，咁你搵我。 佢話佢嗰啲微信。 沙井我係有俾你嘅。 佢話佢嗰啲微信嗰啲都啲群都俾人封 曬。沙井我係有俾你嘅 ,ok, 沙井。三千五蚊二三千五蚊又係。 酒店中嘅意思係 過夜定一 Q 啊？ 過夜 酒店中酒，你講緊嗰啲係即係類似啊， 係中介啦， 類似係中介咯，即係唔係酒店中。 係啦係啦，仲都係酒店外工嗰啲啦，嚇、啊。 酒店就唔會過夜㗎嘛。 有過夜嘅，大陸唔同嘅。嗯，酒店中有機會先講啦，呢啲要再講就走，永遠都 okay, 永遠去唔到 topic 度啊。 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唔好扯咁遠。 啊，咁阿碌話中意玩下骰盅啊，去即係同我大家玩法一樣嘢啫。希望喺玩骰盅嗰即係飲酒啊，骰盅喺呢個幾個鐘頭裏邊去 自壓 自係啦，去自我欺騙。OK。呢、這個係去培養感情。 喂，咁其實會唔會真係培養到嘅？ 我 嗱，即係咁講啊。 其他網友唔知，我阿碌都唔會嘅。 唔係啊，即係真係培養到個感情出嚟。 可以，我就好啦，我一投入嘅。 係咯， 但我一落咗床咧，就冇件事噶啦。 係咯，啱啊， 阿碌都可以嘅。 就得、 是、其他網友唔知啦。 即係你唔係你講嗰啲沉船咪唔得咯？ 係咯，梗係沉船啦！呢、這個世界，即係有啲得，有啲唔得啦，係咪先？咁樣呢、這個唔係呢個。今日呢個 topic 嘅問題或者唔好差咁遠啦。咁咪咧，可以學我費事阿碌咧，一次咧講三集啊，無謂啦，係咪先？咁而家廿一分鐘啊，你我點講？係咪先？ 大把時間講。 啊，慢慢講。 係啊。 最多 over，OK、okay?。 over 咪 over 都未試過咩？同親你做都 over 啦， 一個鐘頭都試過啦。咁啊，都係一樣嘢啦。咁阿碌去唔到珠海，咁環工啊大撚鑊喎。 點解咧？ 環工以前咧就唔係兩玩色咧。咁阿碌就好好啦，可以同我偶然都可以去啊，一齊唱下 K。咁自己我哋會約定㗎啦。 有啲網友返嚟。 係啦，唔使啦，我同阿碌兩個都去㗎啦。兩個都去㗎啦。 成日都去㗎兩個。 成日環江玩咁成日都係咁樣㗎啦。咁去玩。好啦，突然間就有一次環江即係唔係環江唔關環江，成個廣州都嚴打。 廣東省。 廣東省嚴打。甚至深圳啦，咁環工啊打得好得嚴重，我哋可以玩嗰間卡拉 OK 咧 ，Star 即係小龍女嗰間， 唔係啊，環江啊，林林啊， 啊林林係食， 係 OK 都冇見過，所以我實搞亂 嘅。咁 Star 咗，咁就停咗一段時間啦。 喂，林林係男定女啊？問一問你先。 女 okay, 媽咪 OK， 咁啊冇得玩，突然間開翻。就變咗咁變咗係咩呢？變咗係量反式卡拉 OK。 我印象中嗰期你係停咗好耐喎，好似 好耐喎， 真係好耐喎。因為嗰時我枕住同你心裏食宵夜㗎嘛，聽你講停，可能有大半年啊。 有，差唔多啦。我 係咯，有啊，應該有。 其實唔好攞我講時間，我係時間盲嚟㗎， okay, 我係記唔到啊。 O、okay, K， 我係覺得我同你玩嗰個日子呢，即係唔好話冬尾啦。 幾年前啊。 都要琴日咁嘅，我成覺得， okay, okay, okay, okay. 因為我記性係好啊，最撚仆街就係，我覺得係琴日同你去完東尾玩咁樣，我仲記得曬所有細節嘅， okay, okay, okay. 我記性大好，呢啲就係做主持應該應有嘅嘢， okay. 記性好 ，OK 嚇、啊，我記埋， 咁你係冇扯咁遠啦，又去翻嚟先， 咁啊突然間 變咗量反式， 變咗量反式，咁啊講真啦，人食個媽咪都要食啦，咁、那個媽咪就直頭坦白講。唔好话俾人炒咗啦，系间卡拉 OK 接咗啦， 即根本系成间嘢冇咗，改咗名变咗量反式啊嘛，量中系咪？ 系啦， 系咯。 咁嗰间即系嗰间邪鸡就冇捻咗啦，冇捻咗。咁、那个妈咪都要搵食啊，咁佢一系喺环江就识喺度做啦， 都识好多人啦、啊，佢都 紧识好捻多人啦、啊。咁、间长接，咁啊紧有啲女留低啦，系咪先？咁佢係組合咗一啲女，咁、而且咁佢係成日出去溝女啦。溝女媽咪溝女咪有啦，我都 N 年前度做你做節目都講過啦。啲、媽咪係會喺啲按腳啊、彩意啊、做手甲去溜啲女。 係 兼職。兼職㗎嘛。咁而家阿林林咪仲做咗呢樣嘢囉。咁咁啊，變成日有得去玩啦。咁啊，試過咁啊，開頭就同阿碌啊試過有一次啦。咁啊，就約啲兼職啦。當然啦，係 好似我成日聽你講賴嘢， 好撚失敗嘅，係其實好撚多次都好撚失敗嘅。OK， 點解咧？ 點解？ 我知，我俾阿眼仔講兩句。 哦， 因為照片又即係照片啊嘛，即係 P 图 P 得太犀利，即系美图美颜，可唔可以咁讲啊？ 即系我就其实我要求唔高嘅， 唔系要求唔高唔紧要，各百百嗰啲叫各花入各眼，百货搭百客啊嘛，牛哥乜嘢冤猪头都有蒙蔽菩萨。但系起码张相你系真系嗰个人啊嘛，你明唔明我意思？ 呢个就系我同阿碌都同啊，我唔可以代表阿碌啊，我认为啦吓，咁我估阿碌都应该系咁样嘅，我会觉得佢欺骗嘅感觉， 直情系啦，我都舐过嘢啦，有机会我就讲下我点样舐。 即系好简单。嗱，坦白讲，我要求同阿林林讲，我要求高高瘦瘦， 高瘦平 平，身材我唔会嗌平嘅。身材唔使咁，唔係一定一唔係好好，唔使太好㗎，我唔好鍾意太好身材，我話埋俾佢聽㗎。但係林林永遠係唔會揀一個啱我嘅女仔俾我，佢只會揀一個 最方便嘅女仔， 最方便約佢出嚟做嘅女仔俾我。佢明知我要過夜呢，佢只會喺佢雲雲裏面嘅女仔裏面搵一個會出嚟過夜嘅女仔俾我。阿碌唔一樣，阿碌譬如阿碌係多人鍾意啲年青些少啦，唔好话靓妹啦，年青些少嘅 系咯，啱啱应该系 咁啊，可能有啲有啲身材啦。 喂，牛哥咁，其实个个都要年青些少噶啦，有边个唔中意啊？ 我系，但我咪即系身材啊嘛。 系啊 ，OK 先。咁阿碌会睇埋样噶嘛，系咪先？阿碌会睇样噶嘛。咁但系你唔好阿碌，其他人咧都会咁样嘅。但阿林就唔好阿林谂，任何中介 有巴面。 中介啦，因为佢唔做啦，任何中介都只系会揾佢最方便嗰件女俾你。 喂，咁 最容易 我哋嗰啲消费者成日舐嘢喎， 所以永远都系舐嘢嘅，即系呢个系嗰个中介同我哋嗰个客户咧嘅纠缠嚟嘅，永远系解唔通嘅。佢唔会揾一件你最啱嘅俾你。当然， 佢梗系话好， 除咗佢要见到有一件女，佢好啦啱你嘅。 又好容易出嚟啊！件 系啦，唔系佢即刻见到有一件女话肯做嘅，佢又好啱你嘅。佢特登净系话呢啲件女嚟 sell 俾你咧，就例外。我唔系未试过，我有试过嘅。 不过唔多系嘛， 近乎零啦。我试一次咯，我揾林林真系不下，唔好话一百次啦，都 几廿次啊， 几廿次啦。喂，我咪试一次咯。林林揾到件女 系咩女嚟嗰个？你有冇之后有冇跟进做？有冇做你饭盒先？ 嗰件系我以前嘅饭盒。 即系见完一次仲可以做你饭盒嘅女，咁啊 佢就话佢又介绍咗小影俾我。 哦，听过，而家冇唔知小影你仲有联络紧咩？ 系啊， 仲有联络系嘛同佢？即系有机会仲会咩噶嘛？ 会。 喂，但系佢又唔系高手型，我听你讲。 O K 啦，咁是但啦，总之我系即系点样讲咧？小影系瘦嘅，咁啊佢都唔算太矮，但系佢真系唔平嘅，即系。其实某程度啊，比其他女好啲嘅。 个样靓唔靓啊？你实讲， 我咪俾个相你睇噶咯。 冇。 黐捻线，你就你最早见就见嘅相系佢。 冇，我见过嗱，我见你啲饭盒 真人咧，你就见过小猪，见过零零后， 系啦啱啦。 啊，相咧你见晒咁滞啦，我啲饭盒。 系你整咗俾我睇下先。 啊，得啦。 OK。 我唔知冇摆相。 OK。 嗱咁即系咁样，即系咁讲啦。但系因为咧，阿林林。即系呢个系一个中介同客嘅纠缠，佢只系会搵记住佢最方便、最容易约嘅女俾你，因为尽快赚到你嘅钱。OK， 咁咧，所以成日都濑嘢。咁啊，除咗我之外啦，咁我都有介绍其他网友去帮衬啊。 都有都濑嘢都唔少， 系冇一个 唔濑过嘢， 未濑过嘢。当然系有成功个案嘅， 但系濑过两次嘢， 系啦，濑过两次嘢就一次成功啦。啊，咁就因为就呢个问题啦，咁好咁佢每次都咁林林每次都好嘅，佢又俾十零张相啦，或者 有好多我上次睇到， 系啦，通常啦，佢俾好多相俾你啦，咁通常咧佢会介绍其一件俾你，嗰件咧就系、 是、 最方便嗰、那个，佢就喺死 sell 烂 sell 咧，啊，其实唔系林林啊，记住啊，其他中介都系咁，就死 sell 烂 sell。咁好似有阿碌列啱啱呢一次呢個報告呢就係咁樣啦。林林開樓呢就俾咗有幾張啊？十張喎。 起碼都七八我啱數數。 唔使數啦。有八張 最少七八張有一定有。 第一張相呢就諗極 度推荐。咁我阿碌就好簡單啦，佢將所有相就貼咗喺我哋個聊天室度啦，大家睇過啦，係冇人認為嗰件女係揀得過。 我覺得即係佢揀咗件。 唔係呀，第一件啊，你睇返、 哦、 你睇返 係 呀，即係男人推薦嗰件啊、 哦、一定冇可能 呀，冇人揀呀，或者呢我咁揀唔揀就我都唔揀。 佢極力推薦喎，第一件、啊、真係極力推薦。 阿碌呢就揀咗幾件啦，當然我估計啦，即係我以前都試過㗎、我揀呢件冇。 喂，佢俾得你想睇唔會話冇 㗎。喂，好多嘢㗎，佢阿男諗只係知呢件女出嚟做。 哦、 都未知肯唔肯過唔過夜。 嗰日唔知得唔得。 又未知嗰日得唔得閒，因為我手頭上有呢扎女我俾晒你。因為佢阿男諗咁做㗎，好多中介都咁做㗎。到時即係佢啲 part time 嚟㗎嘛。 諗諗係返 啊。唔係呀，佢啲女係 part time 啊。 ok。 咁嗰啲女係 part time 嘅。咁我上次咪做過一個地產會啦。 哦，你好似好失望啊，反正。 係啦。 講過下。 係啦，都唔算手好失望㗎，最失望就係嗰個美容妹。 唔係有個係超級市場收銀係咪，你另外有個。 啊，有個美容師就收 銀。嗰個好啲定係。 嗰個好啲。嗰、那個好啲。 我即係最差係嗰個美容。 美容妹。 地產係 ok 嘅。 地產就我杯茶。 ok。 但佢樣唔好靚嘅。 但點解冇返約呀，有冇返約，有冇即係有冇交換微信先。 冇搵啊。 我冇搵。 冇搵啊，一個就。 茶都冇搵啊。唔係咁樣容易搵到茶㗎，豪哥而家。 唔係，我唔鍾意佢著嗰啲衫褲啊，屌。 屌你到時都除曬㗎啦。 唔係呀，即係食飯呀、飲酒嗰件衫我真係唔開胃。著件啲套裝，嗰啲行政人員套裝最粉紅色，屌你老母，你真係死撚咗佢。咁我唔想鍾意啦。 OK, 即係唔夠後生啦。係咪 佢人後生。 但係著好老套，但係著啲衫好老套。 好撚老套。咁唔咩啦。咁我試過好多次啲咁我試過唔奶嘅，我試過奶啦。咁 OK, 咁呢個呢邊論。阿碌呢是基本上是未試過唔奶嘅，尤其是疫情到而家，咁阿碌已經冇得同我去搶機啦。咁阿碌 上次就奶啊，唔係最近呢次就 OK 啊。 次次都奶，其實佢話唔奶嘅咧，佢只有嗱 村姑係咪冇奶咯？嗰、那個揾咗出嚟。 嗰件咧，阿碌就叫做收音機。 係咯， 嗰件收音機咧， 佢 OK 嘅，佢 撚靚嘅 村姑咯，佢話 村姑嘅。但是呢佢有一個好處呢， 好玩嘛， 就是屌佢嗰時候呢高潮呢嗰條女就會收縮同埋會潮吹，一碌個講法。 一碌嘅講法。 係啦，啊咪潮吹。即係我唔係唔相信，我未見過。咁我未見過，我不能話真係係咪潮吹嚟嘅。 唔係你係未見過嗰條女潮吹，定係未見過啲女潮吹？ 我未見過啲潮吹。 ok。 阿碌就話嗰條女潮吹嘅。 其實即 係。而且嗰條女叫收音機。咁你知道嗰條女係會高潮呢就會縮㗎啦。呢度我試過，我見過嘅，我明白。咁、那個阿碌就搵過好多次㗎啦。坦白講。 幾次唔係好多次，幾次 㗎。好多次㗎啦。好多次。 佢後面話厭咗嘛。 啊玩你玩到厭，你話你有幾多多次、嗯、即係喺我嚟嗰三次叫多㗎啦 ,ok? 嘩，咁你搵小豬點知三次啫。 嗰啲飯盒唔同㗎嘛。 Okay, 哦飯盒唔同 ,ok、 啊。即係阿碌冇當新鮮雞飯盒嚟㗎。 冇 阿碌，對幾件女都唔當係，即係甚至借錢俾佢嗰件女，佢都阿碌都唔當飯盒噶。三名次阿碌就完㗎啦。 嗰、那個好好喎，又高又靚、高中嚟㗎嘛，係 咪先？咁阿碌係咁嘅喎，咁三次佢就嫌多㗎咯。好啦，咁、okay. 好似呢咁啲咁啊，其餘除咗收音機之外啦，咁阿碌係基本上未好過。 未好過 收音機都唔係好啊，記住。 唔係我記得佢，因為你話呢落咗裝阿碌自己同即係喺個 group 嗰度講都話係村姑嚟㗎啦。不過就好玩。 喺、床好玩。 係 囉。因為收音。 咁喂有時牛哥你出嚟玩出嚟、即係我哋出嚟玩女人你就係想床嗰度好玩啫，唔通你想同你玩色中好好玩咩，或者 好玩。唔係㗎我。 即係最終都係想床嗰度好玩咋嘛。你嘥咁多錢。 床我係一蝕㗎。我係要個過程啊！喂，我玩嘢同、我玩同你哋可能唔等同啊！ 哦，咁個心態唔等同 啊！我唔係搏嘢噶，你擔唔擔我冇乜所謂㗎啫。你係咪死於我冇乜所謂？我出嘢得㗎啦。 哦，咁唔 係我最緊要就喺卡拉 OK 嚟㗎咯。 我又覺得我有少少同你唔同。 好多 人我又想又好玩，上床要有感情。 可以， 即係玩要飲得好玩啦、 啊。唔係有， 仲要上床同你有感情。 死於另外一件事嚟嘅。就算你感情，佢都有其死於嘅。OK。 哦，唔係啦，即係咁講啊，即係岔開少少啊。咁好似話有啲女性真係 系性冷感嘅，有呢、這个世界有，好似话有百分之十几二十个 percent， 都有啦，系咪先？ 系 咁啊，所以咧咁， 即系佢好中意你，但系佢俾你屌咧，佢都系冇反应嘅。 我咧去咗咁多次啦，即系讲翻正题，大佬，唔好差到咁样远。咁、 嗯嗯、 我哋咁捻多次咧，咁啊，除咗个阿收音机之外咧，阿碌系未试过唔濑嘢嘅。 即系你讲紧喺横江， 喺横江。 O K。 咁我哋有啲 Alice 啊呢啲网友咧， 咁系 濑捻晒，又系试过一次唔捻濑嘅啫。我先你听，佢又次次濑， 唔系 咁，所以 佢有样好咧，佢影嗰张真相俾我哋睇啊！即系啦，即系阿林林发咗张相啦，即系嗰件茶，跟住 Alex 就拣咗嗰张相嗰件茶啦。咁、佢有样好咧，佢将嗰张冇 P 嘅相俾我睇，一比较，哇！真系争好远，真系濑捻晒嘢，争十成咯，即系个年纪相差十年到啦，即系相同真相同假相个年纪相差十年。你谂下几夸张？嗱，即系嗱，咁你睇上你十年咪廿岁到啦，即系真系卅岁，我点顶啊？ 冇卅岁嗰件女，其实都中女啫。 十年八年都有噶啦，都中一定系中女嚟噶啦，一定系中女噶啦。 O K 啦，咁我廿六咁呢次咧就拣咗一件咧，因为疫情关系啦，咁阿碌又，因为其实每次林林咧有新女咧，佢都会第一时间通知我嘅。佢明知我喺香港，我屌我唔捻明点解噶。你明知我喺香港，我冇閪屌屌你啦！你成日都 send 啲相过嚟屌你啦，引我。咁我通常咧，我就话，我又会同阿碌讲，喂，林林又新女啦。咁阿碌见到咧，阿碌就唔理奶定唔奶，阿碌都会去一次嘅。嗱呢啲嘢真系好客嚟嘅。咁啊，阿碌呢次咧就拣到一件 part time 嘅女仔。咁啊，拣嘅过程同埋个结局。可唔可以留翻下个礼拜先讲咧？ 我系梗系可以啦。 好啦，唔好意思啊，我真系 要拉布， 拉布拉到咁样样，我都唔肯上。希望下个礼拜可以详尽讲晒阿碌呢一次啦。OK 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听阿碌嘅 爆胶， 爆胶阿碌的爆胶。OK， 拜拜。